1039。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也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一开始我们听到的是气势雄伟的这首叫做《帝国进行曲》，选自电影《星球大战》。没错，之后我们熟悉的《星球大战》的那首主题是相映成趣的，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黑暗面的。 但是同样都是那种进行曲一开始的题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今天是星期三，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些雄伟壮丽的电影音乐。其实每一次星球大战都会重新录制其中的主题和音乐，永远不变的就是这两段，一段是星球大战的主题音乐，还有一段就是这一首帝国进行曲，那永远的是有气势。那这里呢，我为大家带来的是第二版其中的音乐。这样的音乐与刚才的帝国进行曲就有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是正义的、辉煌的，就好像是星球大战当中有一句话是很经典的，就是原力与你同在。星球大战的主题音乐我们听过了很多遍了，所以接下来我们换一首。也许会注意到了，今天的古典流行播放的是电影音乐，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都是进行曲。 这一首相信很多朋友可能没有看过吧，这是电影叫做炸毁卢尔水坝记，很有那个时代的电影特点，一场轰炸从计划实验部署等各个细节全方位展示，优雅而细致。说到优雅而细致，也指的是影片的速度其实要慢很多了，放到今天，我不知道这样的节奏展现一次战斗，估计大家有没有细心和耐心看完呢？换一个节奏，换一个心情，这里我们听到的是电影《金枪人》当中的配乐，也是那个时候的冷爵士。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两部影片都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电影，像《炸毁卢尔水坝记》是1954年的。之后的爵士大乐队冷爵士的感觉，刚刚我们听到的有是弗兰克辛纳屈饰演的主角，那叫做金枪人或者金臂人，在影片当中描写的是在那个自己的熟悉的街区，还有一些和毒品贩子打交道的故事，音乐很吸引人，老电影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进行曲，我不知道这首进行曲相信大家非常熟悉，也是曾经古典流行反复播过的《波基上校进行曲》。 记上校进行曲，大家对这部电影都不会陌生。听着这段音乐，我觉得正好可以念来自成都的 Sabrina 的我们的签到。他说了，爱音乐，爱电影，更爱电影音乐，点亮的人生。说这几年突然爱上了电影音乐，刚好跟小月老师的电影音乐美好的相遇一次又一次，喜欢至极呀，蹦跳着来签到了。那听到这首呢，是排着整齐的队列，大家都来签到了吗？朱自成说了，签到迈着坚定的步伐进入电影院聆听，也很适合这首曲子。小姨娘说了，外面好热，还是听音乐凉爽。那看你站在哪儿，如果站在树荫下一样也凉爽。而且我觉得今天的古典流行大概会是让你越听越热的感觉吧，是不是这样呢？刚刚我们听到这电影桂河大桥当中的插曲，叫做波姬上校进行曲。影片当中的故事也许大家也都知道，也是描写二战期间的。那影片当中英国的军人虽然是已经成为俘虏了，但是他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入俘虏营广场，丝毫没有气馁。而且士兵们用口哨吹响了这首充满活力的乐曲。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波姬上校进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同样也是进行曲风格的作品，而是有着美国西部世界的风格，来听吧，大乡村。 古典也流行，是不是听着很过瘾呢？这是1958年的电影，是 Big Country， 也可以译为锦绣大地或者大乡村，如果直译的话。那这部影片呢，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几部电影都是50年代的电影，其中的进行曲冷爵士都也是那个时代的音乐特征，运用着大管弦乐队阐释电影辽阔的风格。那说到这首作品《锦绣大地》，其实演员也是阵容非常强大，像有格里高利·派克、简·西蒙斯、卡罗尔·贝克等等，这也是西部片的经典了，巨星名导合作的文艺片的经典之作。而且在这部影片出道的背景呢，无非是西部片的风格，而这部影片呢是1958年，也正是在冷战开始的前夜，其中呢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产生的作品。这里也想回答几位朋友的问题，这个是 Baby Ballet Great 说了，说一开始我们听过的《星球大战》的帝国进行曲有着瓦格纳的风格，的确那种黑暗的力量的感觉是瓦格纳的风格。作曲者《星球大战》大家都知道谁创作的吧？约翰·威廉姆斯。我知道很多朋友都喜欢古典流行周三的内容，电影音乐，不知道大家是因为有了周三的电影音乐大家才爱起电影音乐呢，还是因为一直就爱，像刚才 Sabrina 说到的。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听到的音乐又回到了星球大战，刚才我说到了作曲者是约翰威廉姆斯，这是每次星球大战片尾的时候出现的这一段影片的主题，回放的主题。其实很多的电影音乐也是从过去到今天，即使是百年的历史，但是也是慢慢的一步步走来的。下半时段呢，我再和大家分享一下电影音乐的配乐，像交响配乐是怎么样来录制的。广告过后，古月和你一会儿见。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为北京听众带来产自新西兰的祖诺杀菌家庭消毒护理产品组合。祖诺喷雾采用国际上流行的纳米级针刺方式进行物理杀菌，祖诺人体消毒杀菌剂日常喷在手上，24小时内与环境接触，长效抗菌性能高达99%以上，物体抗菌产品使用后有效时长更长达30天。北京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引进新西兰原装进口的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内含10件单品，只需399元，为您挚爱的家人提供一个安全健康的生活环境。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订购10件祖诺杀菌消毒家庭护理套装。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夜间到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白天天气晴热，预计最高气温可达33度，最小相对湿度只有15%，空气非常干燥，紫外线很强，出行需注意防暑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40%。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4级，最高气温33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健忘失眠，浮躁难安。同源堂牌安神补脑液，萃取名贵中药，强脑安神，祝您拥有婴儿般睡眠，静心生活每一天。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这里是古典夜流行重播时间，欢迎收听。古典夜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97.4。 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不得不说，真的是 Hans Zimmer， 这是创作电影音乐或者创作音乐的鬼才。他笔下的这个形象真的是一下就突出了。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在他的音乐当中变得有点滑稽，有点怪诞，音乐整个的风格还有一点点恐怖。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感觉这个形象就是一个小罗伯唐尼的写照。很多福尔摩斯迷都觉得，哎呀，这部电影真的是让他们大跌眼镜。但是虽然我也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迷，但是我觉得无妨啊，各种各样的音乐风格，各种各样的电影也都可以，叫生动有趣，或者说你要选择什么样的电影，文艺片、恐怖片，或者是伦理片，或者是各种各样类型的不同的电影。 而在今天我们分享电影音乐上半身的最后，我也说了到底是什么样的创作使得作曲家们一步步走到今天，和电影配乐形成了这样的风格。其实对于电影音乐创作来说，不只需要作曲，还有有时候我们看到字幕的时候还有包括音乐编辑。其实呢，说到电影配乐，大部分工作都是由音乐编辑来完成的。当然首先是准备乐谱，比如说如果是管弦乐队的话，要和交响乐队现场演出的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在今天其实对于音乐编辑的要求比作曲配乐还要高，他们是一个互相协作的关系。那在过去呢，如果进了录音棚以后怎么样说，像沃尔夫冈·科尔古尔德这位奥地利籍的好莱坞作曲大师，是早期的其实对于交响音乐、管弦乐队、对电影配器有着巨大影响的作曲家。那时候他们在电影当中运用管弦乐录音的时候完全是依赖时钟的，对，很传统，指挥看着墙上的表，对面的影片，对着影片来指挥乐队。这种方式呢，对于指挥和乐队的要求非常高。我们知道像科恩古尔德是大提作曲家，是瑞查德施特劳斯的得意弟子，11岁便完成了小交响曲，所以呢他这种方法适用范围不是很广。过去的管弦乐队来说，有时候也是指挥在录音棚里，不要求像是我们看到约会那种指挥一样，只要求准确。他呢，作曲家也是指挥看着墙上的表和对面的影片来指挥乐队，这种方法适用的不是很广。还有一个是阿尔弗雷德·纽曼的体系，他的体系呢是音乐编辑在胶片上呢需要音画同步的那一格挖一个洞，这格之前的胶片上呢挖对角线，比如说得到时间，那么得到的结果就是这样的。那么需要对于今天来说运用的更多用数字来制作，而且呢可以在录音的现场根据需要来删减，所以呢纽曼体系已经相当完善，也是十分方便的。继续来听一段我觉得是福尔摩斯当中一段很有特点的音乐。有特点呢，真的是哈斯基姆的音乐太有可塑性了。而这段音乐是电影《福尔摩斯》当中第一部当中几个打斗的场面，在一个俱乐部里，男士俱乐部里。而其中呢，哈斯基姆的音乐当中运用了很多的民族音乐的元素，吉普赛音乐的元素。而这段小提琴的演奏其实不是古典的 violin 的演奏方式了，而是叫做 fiddle。民间音乐的演奏方式，或者吉普赛小提琴的演奏方式，节奏上也是这样。 流行。 刚刚听到的就是印第安纳琼斯进行曲，回到了约翰威廉姆斯的音乐当中。其实大家可能听了几段音乐就发现，约翰威廉姆斯在那个时代创作了很多的进行曲风格的音乐，的确很多音乐都是需要这样的风格，比方说刚才我提到的星球大战系列，还有印第安纳琼斯系列，甚至包括 ET 外星人呢，还有超人呀，这些都用进行曲来表达，真的是很好的体现。这段音乐来自 ET 外星人，本来想让大家听得更长久一点，但是时间有点来不及。而且关于这个管弦乐队与乐队的配合，怎么样来录音，还有一点还没有和大家分享，就是 Max Steiner 的音乐的录音方式。 Max Steiner 也是著名的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现在创作的有 乱世佳人等等，他用的是节拍器的方式，这个很好理解。乐队的队员呢，一人戴一个耳机，播放前呢事先准备好节拍轨，一般都是四分音符一个节拍点。优点是易于掌握，容易演奏整齐，缺点是音乐节奏会比较死板。当然高水平的乐队和乐手有能力一边听点一边忽略这个节奏的点。而当代的电影音乐录音结合了刚才我们提到的纽曼的体系、数字录音的方式以及节拍器的轨道，所以呢会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完美。在电影音乐当中运用进行曲的方式，最有名的大概要算是这一首吧，我们来听听。融入生活，今天的古典流行就到这里。我们欣赏的这些电影音乐，让你的午后是不是充满了精神抖擞呢？因为这些都是进行曲的方式。而在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听到的这段音乐就是来自《七侠荡寇志》，作曲者也是另外一位来自纽约的伯恩斯坦。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古乐感谢各位好评的收听，让我们明天再会。 I love the classics.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流行。 行至远，1039俱乐部与您新年再出发，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穿越北极圈之旅正在招募中，西藏、新疆、马来西亚和南极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放生。 放生？您可别去是杀生啊。